是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，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问上幼儿园的小侄子：“你找女朋友了吗？”小侄子捶我说：“ 不要再提他了。” 我以为他都没有女朋友，结果谁知道人家都已经分手了。 哎呦喂！ 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寻奇。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披露，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多项违规被罚款18万元。共享自行车产品质量专项抽查结果已经出炉，在被抽查的摩拜、ofo 等七个运营品牌的24批次样品中，有3批次不合格，不合格率为12.5%。瑞士再保险公司报告，2017年全球灾害损失达到3770亿美元，其中美国遭受的3场历史性飓风是造成巨额损失的主因。俄罗斯和埃及11号恢复了暂停2年多的直航班机。此前在2015年，两国直航班机因俄客机遭炸弹攻击坠毁西奈半岛一事中断。本月16号起，北京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正式启动，申报将统一通过用人单位进行，大部分申请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申报全程。目前玉渊潭公园内一叶、松月、关山等近千株晚樱进入最佳观赏期，早中晚樱各有千秋。演员蒋劲夫在微博宣布自己将暂停娱乐圈工作，以新的身份赴日留学。他表示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4月15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0度，最高气温20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0到23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3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9到20度，大兴在11到20度，丰台海淀在9到2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云居寺在10到21度，石花洞在10到21度，桃源仙谷在9到19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喝咖啡会对胃有什么影响呢？很多人在早晚间都喜欢喝咖啡来提神，喝咖啡会使人产生饱腹感，降低对食物的诉求，所以会有黑咖啡减肥的方法，这对青春期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是十分不利的。咖啡会刺激胃部，进而导致胃部分泌液增加，如果有肠胃疾病的人喝了咖啡还会加重疼痛感，所以呢，胃部不好的听友们尽量避免喝咖啡哦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好天绝对不能放过，赶紧来听一听本周关于景区的新消息吧。历经4个月的精心打造，蝴蝶兰野艺术生态乐园终于开业了，这是北京的第2个蝴蝶主题公园，在这里可以参与见证蝴蝶宝宝从虫到蛹、从蛹化蝶的过程，可以领养一只。此外呢，这里还有摆渡木梯、穿行隧道、空中索道、独木桥、沙子筑城堡等适合孩子玩的拓展区，当然呢也少不了可爱的小动物，寓教于乐，周末带孩子来玩一定不虚此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悉尼，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，白天漫步花园海滩，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。当灵动音乐奏响夜的旋律，魔力灯光秀使钢筋城市变得五彩斑斓。南半球最炫酷的灯光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。下载6人游 APP， 定制你的缤纷悉尼之旅。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私家团就找6人游。6人游不是非要6个人哦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登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，届时经典九六九将现场直播，并举办线上线下互动活动，全方位多角度助力企业品牌在北京车展期间高效传播。VIP 合作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每一天都走这边。 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，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多年以后，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？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多年以后，我还想看一看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多年以后，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？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 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。其实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最近呢，有一则新闻刷爆了网络，一个大爷为给女儿征婚甩出了犀利的狂言，说月薪一万是讨饭。很多网友看完顿时汗颜，纷纷表示，如果月薪一万是讨饭的话，那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啊。照这样看来呀，如果你是在北京有五六千的工资，每天宅在家里还是可以生活得下去，没准还有点剩下的钱。在生活中呢，总有很多的无奈，要为还在努力拼搏的自己鼓鼓掌，但偶尔呢也会觉得穷的心酸。那么你有没有经历过是因为钱的心酸事儿吗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哦。

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九六九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春花浪漫的四月，你是否在计划着下一次的旅行地呢？而旅行是需要提前计划的，那不妨在今天的节目中和我一同走进夏日的镜泊湖。一提到黑龙江，人们最先想到的好像总是哈尔滨、索菲亚、漠河，还有漫天的大雪，骇人的冷，似乎东北这块地就只有冬天才最有存在感。殊不知夏日的东北少了冰天雪地，却是有着令人着迷的蓝天白云、高山森林、江川湖泊。镜泊湖是中国最大、世界第二大的高山堰塞湖，远在1000年的唐代，居住在这里的满族先民以湖水照人如镜而命名为镜泊湖。红罗女的传说为这里的山水别添灵性，许多伟人的行踪墨宝也给明湖增色不少。那镜泊湖原始天然，风韵奇秀，这番风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此游玩。 镜泊湖呢，它是因为火山文化而闻名世界，那么也是到今天为止世界上所有的火山地质遗迹地貌保持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区域，因此呢也成为联合国组织当中命名的世界地质公园。这里边一个山一个水造就了这里负氧离子的含量啊，对人体呢特别的有利，因为能够以负氧离子作为养生度假的一个重要环境标志的呢，在全国的景区并不是很多。镜泊湖呢在这里边又是有它优良的一面。 漫步在镜泊湖这样的天然氧吧中，时而看到些许小动物出没，林中鸟儿哼唱着悠扬的歌曲，树叶沙沙半响，回荡在山林之间，宛如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。有人说旅行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中，可以遇到一些从未有过的经历。 娱乐方面呢，今年我们推出的产品呢有我们火山的野猪林穿越。实际上大家说起野猪来大家概念不陌生，但是大家如果有几百头的野猪就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，你这个场面是很难见得到的。 除了火山野猪林穿越，还有小镇曼城风情游、满族抢婚表演等等，而其中你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镜泊湖捕鱼了。 镜泊湖捕鱼呢是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建国之后呢在全国的淡水这个养殖业当中我们的历史也比较悠久，那么在东三省应该是历史最长的一家，那么在这个生产作业当中一直保留了萨满的一些习俗在这里边。那么今年呢我们根据市场的需求，我们也把它这些生产作业和地方萨满文化的这个特征提炼出来，把它作为旅游产品化，那么大家去了也可以一饱眼福，它真的不同于一般的民宿和渔家乐。 而要说起来，镜泊湖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美味的石斑米和东捕的新鲜鱼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鱼米之乡， 是吧？我们老百姓都讲究鱼米之乡，对于镜泊湖来讲呢鱼米之乡都具备。那么它的米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也就是说1000多年前在渤海国时期它就是唐朝的贡米，那么镜泊湖的野生鱼也是唐朝的贡鱼，这个习俗延续到现在，它的优秀品质至今也没有被超越，所以说镜泊湖的鱼和米就形成了我们吃的一大特色。 泛舟于湖上，尽享天湖一色的风光，清风扰动了衣衫，阵阵微风吹来森林的味道，在即将到来的夏天，镜泊湖将是你不可错过的旅行体验。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